沿岸带嚟晴朗天气，预测天晴非常干燥，最低气温大约17度，日间温暖，市区气温最高大约2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日夜温差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在气温20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中成药必须注册的规定已经实施，所有中成药必须先在香港注册，先可以进口，在香港销售。注咗册嘅中成药应印上注册编号，进口、销售或管有未经注册嘅中成药，即属违法，可判罚款10万元及监禁2年。想了解详情，请浏览中医药管理委员会网页 www.cmchk.org.hk。 电台第二台 Albert Au 欧瑞强，2000靓歌再重聚， 靓歌再重聚，靓歌再重聚。 2000靓歌再重聚开始了，大家好，我是 Albert Au 欧瑞强。其实呢，我就唱这首歌或者是听这首歌或者在个节目之前听这个主题曲的感觉呢，听了无数那么多次，我数不到那么多。不知道为什么呢，我每一次听呢都没有厌啊，没有腻啊，没有说哎呀真的太多了，20几年啊，即是会听到真的傻了的，应该正常的。同样做一件事，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呢，每一次听到这首歌呢我就会很兴奋，开始呢在心里面那里有些不知道有些什么弹出来的。多数都是音符，因为今天我们又开始了2000靓歌再重聚，当然我们会有特别嘉宾，弹紧钢琴的就是天时泳师，还有就是坚哥，这个最佳拍档一定准时在这里。今天的特别嘉宾呢，用很漂亮的颜色，真的这么啱的，真的这些是缘分来的，我很喜欢这个颜色的，叫做 Purple。 Hello Albert 你好。 紫色的，所以他中英文名都是 Purple， 李子欣。大家都認識了 Purple 姐姐好多年了，可能大家開始聽兒歌的時候就聽你唱未定，即如果是一些年輕的朋友，我那個年代就不是聽你啦，我們那個年代我都不知道聽什麼，我沒有聽那些兒童節目，不過我們那個年代呢兒童節目呢都不是新尼哥哥，因為新尼哥哥是跟我那輩的，即是我的師兄輩，但是他做緊這個跳飛機啊那些咧，我已經在度唱緊民歌噶啦，同佢成日一起唱。再之前，你知唔知道有啲咩前輩係做緊兒童節目嘅咧？ 哇！你、這個、 唱兒歌嘅咧， 真係考起喎！這個真係 係應該係我好細個有啲印象，不過唔係睇好多，就係 Harry 哥哥嘅 爸爸， 爸爸冇錯啦。 佢爸爸又系做儿童节目嘅主持嚟嘅， 系 咁啊 ，Harry 哥哥就主持同埋唱好多儿歌啊，作好多儿歌等等啦。不过今日我哋特别嘉宾李子欣咧，佢有好多面嘅音乐世界上边，因为你都系自细弹钢琴啦， 系嘅，系 识音乐啦， 系 跟住就除咗唱儿歌，系自己作曲啦吓。最重要咧就系而家咧一路都会见到你啊，好多音乐剧啊。 是每年都有， 每年都有，而是你自己編排、製作、監製、主演、主唱， 是的，是的，是的， 開心的，是的，見到 Purple 姐姐帶領著一班小朋友在台上做戲、演戲、一路唱歌、一路做的 musical、音樂劇，很興奮、很高興，很高興，因為香港真的很少。有时原创的 特别有时是原创给小朋友的合家欢音乐 剧，带埋啲 更加少啦， 爹哋妈咪嚟啦， 一家大细啊， 呢个最好最好，我都好希望咧就系一家大细再重聚，好似呢个节目咁啦。你任何年龄或者任何角落，或者好远嘅，可能加拿大啊、美国啊、英国啊、澳洲啊，都听紧我哋 好多粉丝 系。 过嚟听紧靓歌， 靓歌粉丝。 O、okay, K， 各位靓歌粉丝，其实 Purple 姐姐咧今日唔系唱儿歌，因为佢有音乐世界好多面嘅，会唱好多佢自己中意嘅中英文，可能系好多经典歌，啱大家听。开始咯噃， 好， 好啊，唱只嘅回忆下我哋当年，我唔知道你啊，我唔知道你嘅初恋有。即系几多次啊？都唔好，初恋应该系一次嘅，第一次先算系啊。咁但系之前有啲嗰啲以为自己系恋爱，其实唔系嘅。 暧昧嗰啲 系啦，嗰啲 purple 嗰啲叫 puppy love 啦 ，puppy love 咧就即系小学嘅时候或者初中嘅时候以为系，最后唔系。好，将你嘅初恋系啊呈现出嚟先。 好，初恋啊。 可爱嘅初恋啊，真系要值得珍惜嘅，因为每人咧应该吓，应该就得一次嘅初恋嘅啫。咁啊，而家咧回想起，可能咧已经系好好模糊啊。即系对于我自己嚟讲，边一次系初恋，我都唔系好肯定。头先所讲咧就系话，以前嗰啲都唔算系，又好似系啊，就或者有啲系单方面，或者人哋唔系咧咁样。咁你点咧？点计咧？ 估估下最好玩嘅玩嘢系。 所以呢个即系好好扑朔迷离咁样嘅感觉最好。咁啊，而家听翻呢只歌都系啊，因为我初播呢只歌咧日文嚟嘅。 嗯。 啊，咁啊后来咧以林志美咧就攞咗嚟做嘅。中文版啦， 经典啦， 经典啦，咁啊，因为佢系停咗好耐咧，又睇咗个TVB 嘅剧集，唔知叫做咩 M 价， 嗯， 系咪有个咁嘅剧嘅？好似系一班女仔咁样啦，咁啊，然后咧就攞咗嚟做一个插曲咁啊，成日播，咁啊又好似稀稀地，哇，好中意喎啲人咁，咁啊，然后再最近咧就有个系咪 Chantel 啊， 嗯， 系咪佢再唱啊？ 好似都系唱， 系又系佢啦，又唱翻啦，跟住而家啊边个啊阿爆炸头？是不是又唱喎、 啊、所以好 hit 啊最近呢隻歌有好多唔同嘅 version 发现咗出嚟。 係呀係咩係啦係啦即係即係好开心嘅。等于你即係做嗰啲音乐剧一样啦一家大小一路咁传承、 嗯、 一代二代三代四代好嘅歌係永远唔会消失。咁、啊、一定要不断有新版本啦有新嘅歌手去演绎啦用唔同嘅风格啦男嘅女嘅都有。今晚呢就係、是Purple 姐姐系同我咧，又唔系用话即系唱儿歌嘅风格，佢唱啲成熟嘅歌咧，好成熟嘅， 个人都好成熟嘅、啊。 其实已经系略啦，对我嚟讲，你哋都系都唔系太成熟。不过紧，我最即系觉得咧，即系就算同咩辈份嘅朋友啦、歌手唱歌啦，即系嚟新呢个节目咧，大部分都系我啲师弟师妹啦，大部分啦吓。咁、啊、但系我又觉得好开心嘅，因为可以咧。有啲歌咧可以跨几多代一齐唱都冇问题， 经典啊，系 啦，如果你要揾啲经典啦，咁、 嗯、 我哋以前咧，我哋就听 Carpenters 大嘅，而家咧，你觉得咧，你嗰啲小朋友听咩歌嘅咧？ 啊， 唔知噶、哦。 乜嘢都有嘅，其實都同埋好多外國嘢咧，又會有啲係即係或者啲、嗯、啲樂園裏邊嗰啲某些卡通嘅、哦、某些歌曲 啦，嗰啲差唔多都識㗎啦。樂園裏邊嗰啲歌， 樂園嗰啲好經典，即係近年都有啲公主，即係都幾 hit， 都 hit 咗好耐㗎啦。 你啱曬啊，因為嗰啲咧有啲樂園裏邊嗰啲主題曲咧，或者係動畫片嗰啲主題曲啦，佢、嗯、好奇怪嘅，即係以前嚟講咧就全部都係俾啲小朋友唱嘅，但係而家嗰啲咁嘅動畫片都好犀利嘅，嗰啲主題曲全部好成熟嘅。即係甚至乎係唔係普通成熟添啊，直情揾啲 唱嘅同埋啲高啊嗰啲啦， 難唱嘅直情係，即係好勁嘅揾啲，仲要揾啲好資深嘅歌手嚟唱。 係 咁啊，唔知佢個 marketing 係點樣計，但係咧出嚟效果又好好。咁啊，所以啱嘅啱啦，幾代咧啲一齊咧可以融入呢個樂園世界。 嗯， 好啦，不如咁樣咧，我哋講起 Carpenters 咧都走唔甩㗎啦。有一隻歌咧，我覺得佢又係由佢哥哥 Richard。即系 Rich Carpenter 所作嘅歌啦，好少佢哋自己作嘅，多数都系翻唱成功嘅佢哋，系啦，譬如 Close to You 啊，咩都系人哋即系写俾佢啊，咁佢自己作嘅比较少。咁、 哦、 Top of the World 咧系少数咧系自己写， 系 自己 arrange， 自己唱埋啦，当然就叫做 Top of the World。我哋今日特别嘉宾啊 ，Purple 姐姐，我哋去到世界嘅顶峰，哇 ，feeling good。 Such a feeling's coming over me. There is wonder in most everything I see. Not a cloud in the sky, got the sun in my eyes, and I won't be surprised if it's a dream. Everything I want the world to beIt's now coming true, especially for me. Is the reason is clear? It's because you are here. You're the nearest things to heaven that I've seen. I'm on the top of the world looking down on creation, and the only explanation I can find is the love that I found.Ever since you've been around, your love's put me at the top of the world. Something in the wind has learned my name and is telling me that things are not the same. In the leaves on the trees and attached to the breeze, there's a pleasing sense of happiness for me. There is only one wish on my mind. When this day is through, I hope that I will find that tomorrow will be just the same for you and me. All I need will be mine if you are here. I'm on the top of the world looking down on creation, and the only explanation I can find is the love that I found ever since you've been around. Your love's put me at the top of the world. I'm on the top of the world looking down on creation, and the only explanation I can find is the love that I found ever since you've been around. Your love's put me at the top of the world. 开心啊！呢个歌你叫 Top of the World， 咁啊，除咗亚非尔士峰嘅山顶咧，得嗰三数个人去过嘅啫。咁啊，究竟边度先至系世界嘅顶峰咧？啊，我曾经咧，真系试过咧玩嗰啲嗰啲咧降落伞嗰啲咧，一等佢搵个快艇一拖到，跟住升咗上去， 好惊喎呢啲， 唔惊喎， 你唔惊啊？ 一啲都唔惊嘅，即系我系惊咩咧？如果你叫我行条钢线或者行条独木桥咧， 嗰啲再惊， 我就有啲恐惧症，即系有少少脚软。细个冇嘅，大个咗有，但系咧，如果你高到咁咧，即系等于你搭飞机够高啦啩？你望落去一啲都唔惊嘅。因為你冇嗰個距離感， 都係嘅，都係嘅，都係嘅。 咁但係咧，拉降傘咧，你就好明顯，你見到下邊有海啦，好得意。同埋咧，我最中意嗰種感覺就好靜啊，靜到即係成成到啲少少嘅風聲，咁啊乜都冇，淨係咧，淨係聽到咩咧，冇嘢喎。咁於是乎自己唱歌咯， 係 唱 Top of the World。I'm such a feeling's coming over me。 你應該拍低佢喎，應該手機。 係啊，以前未有手機啊，我玩呢個 手機拍低， 即係冇帶手機上去啊嘛，真係要啊，係啊，咁啊，即係而家都興嘅咧。係。咁誒，如果你跳傘嗰啲人咧，即係直情係擺個頭嗰度咯。 係掛住嗰啲。 係掛住。 珍珠針嗰啲。 係啦，然後影對方啦，咁幾得意嘅。不過我真係未試過，我諗都可能都冇咩機會。你夠唔夠膽先啊？嗰啲叫。即系跳傘啊，唔系 V D 喎，唔系扯上去喎。 唔敢啊！我畏高，我连呢啲即系好似降落傘呢类型嘅嘢，我都觉得哇，好似嗰个离心力太紧要。 系啊， 有啲 惊。Bungee jump 已经系最恐怖嘅，因为你睇到下边噶嘛。但即系就嚟跌啦，就嚟捉嚟捉起再咁样掹住你咁样， 太可怕啦！呢啲 都好无谓，我觉得。 但有人中意啊，唔系好 太多人中意啦。咁小朋友、后生仔多数中意呢啲刺激嘅感觉咁，但系呢个 Top of the World 咧就唔系呢一种，即系唔系为要刺激你嗰啲，而系真系哇，真系身心舒畅嘅一首歌，咁啊非常好嘅 Carpenters 歌曲。讲起 Carpenters 嘅歌咧，太多啦，我同埋咧。是少数的乐队我是经常都仲是听緊的。 嗯。 即是听足了即是半个世纪的。我都没有断过。即是现在可能即是刚才我揸车回来我仲听緊的。我是要每日听一些我自己他未必是唱歌世即不是全世界唱歌最厉害的人。但是你有些声音呢你好像跟他很好朋友。他一唱呢虽然佢已经离开咗好耐，但系佢唱咧，唔知点解又有一种亲切嘅感觉。 同埋佢系历久常新，即系佢嘅歌曲同埋佢嘅唱法系唔会话，你话过唔过时定系点样？你觉得都仲系好，即系好 fresh 嘅感觉。 呢一个就要有啲归功于佢嘅哥哥啦。 嗯。 咁我而家听 Carpenters 嘅唱片咧，或者佢嗰啲歌曲咧，我就唔系净系听主唱或者个旋律跟住唱咁嘅，我好细心咧会听晒所有嗰啲 arrangement。嗰啲編曲啊，嗰啲編曲好悦耳嘅，好多和音噶嘛， 差 唔多每一隻歌都好多和音，而啲和音咧，佢唔會即係吉你個耳朵，因為我好怕一啲尖嘅或者太 太吉利耳朵嗰種聲音。咁同埋咧，佢好多好多嘢喺裏邊嘅，但係佢一啲都唔覺得混亂嚇，好清晰。同埋咧，真係令到你嘅心情好愉快。 係 啊，呢個 Rich Carpenter， 所以佢哋兩兄妹嘅拍檔咧，真係天衣無縫。所以叫做 Carpenters 啊，有 S 嘅，即系两兄妹咧都姓 Carpenter 咁啊。不如咁啦，如果系咁，我就忍唔住要请阿子欣咧，同我哋唱多只我都好喜欢嘅 Carpenters 歌曲，叫做 I Need to Be in Love。 好啊，呢只我好喜欢到。 The hardest thing I've ever done is keep believing there's someone in this crazy world for me. The way that people come and go through temporary lives, my chance could come and I might never know.I used to say no promises, let's keep it simple. But freedom only helps you say goodbye. It took a while for me to learn, there's nothing comes for free. The price I paid is high enough for me. I knowTo be in love, I know I've wasted too much time. I know I asked profession of a quite imperfect world, and fool enough to think that's what I find.So here I am with pockets full of good intentions, but none of them will comfort me tonight. I'm wide awake at 4 a.m. without a friend in sight, hanging on a hope that I'm alright. I knowTo be in love, I know I've wasted too much time. I know I asked perfection of a quite imperfect world, and fool enough to think that's what I find. I know I need to beI know I've wasted too much time. I know I asked perfection of a quite imperfect world, and fool enough to think that's what I find.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警方拘捕两名男子，涉嫌同四宗猜猜我是谁电话骗案有关，涉及的款项大约23万元。警方说，三名由66至92岁的男子分别收到骗徒来电，俄称是他们的儿子，由于被拘捕所以需要现金组织。三个受害人分别向骗徒交出大约30000元到135000元不等的现金，之后再联络亲属才发现受骗，于是报案。警方说，其后有另一个66岁男子亦收到俄称是他的儿子的骗徒来电，但男子立即向警方举报，警员其后在东区埋伏，当骗徒到男子住所附近收取款项嗰阵，将两名骗徒拘捕，他们已经被落案起诉。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儿童居住在不适切居所会影响学习和成长，简约公屋项目能够提供住屋需要，认为可视作社会投资，可能会为未来培育到很多人才。他又说，简约公屋有重用价值，形容并非一只饮完一次就抛弃的纸杯，而是可以用30年的瓦杯。何永贤在本台节目说，政府统计处数字显示，有大约110000的劏房户，涉及20多万人。他遇过一对曾经居住在劏房的居民反映，单位面积80尺，不包括水电费的租金就要7000元，而简约公屋的租金比较平，认为扣除之后可以作为他们的储蓄。他又说，现届政府接任之后，公屋轮候时间下跌，虽然仍然可能反复，但有信心长远会向下。工业和信息化部透露，内地今年将新建开通600000个 5G 基站，5G 基站预计到时将超过290万个。工信部部长金藏龙在14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外部长通道话，现时已经有超过5亿7000万 5G 移动电话用户，国民经济97个大类当中，一半以上已经使用 5G。金藏龙表示，仍然要扩大应用，实施以商用为目标的 5G 加行动计划，制造业下更大功夫，准备在14-15期间建立10000间以上配备 5G 的工厂，发挥好政府、企业和研究机构作用。朝中社报道，北韩最高人民会议常委会通过移动通讯法修正案。韩联社报道，北韩的新法例对手机的销售、修理服务和使用提出更具体的要求，估计此举是要加强对北韩人民的网络监控，阻止境外资讯透过手机流入北韩，避免影响北韩民众的思想。北韩在2020年制定反动思想文化排斥法，2021年制定青少年教养保障法，2023年制定平壤文化与保护法，不断推出新的维稳法例。天气方面预测，天晴非常干燥，最低气温大约17度，日间温暖，市区气温最高大约24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日夜温差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在气温20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大麻是毒品，2023年2月1日起，大麻二分即是 CBD 都已按照法例被列为毒品，未经许可在香港拥有或买卖 CBD 产品即属违法，大家都千祈不要由外地带任何 CBD 产品回香港。贩运或售卖 CBD 产品最高刑罚是罚款500万元和终身监禁。想禁毒处 CBD 网页了解更多， CBD 不适合我，一起企硬不剔嘢。 我是三五成群的黄天怡，什么都可以调乱，但是印尼人的左右就一定不可以调乱了，因为他们去完洗手间是用左手清理的， 所以绝对唔会用左手嚟掂嘢食，同人握手或者系传递物件俾人，因为咁样系好冇礼貌嘅。下次见到印尼朋友，我都收翻埋只左手先。同心无分你我他，共建香港这个家。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It's the best of times. 最好的时代。 It's the worst of times. 也是最坏的时代。 这句名言出自狄更斯的经典名著《双城记》。 18世纪的法国大革命正值新旧秩序交替的时刻，民众推翻原有制度后，清算了当时的贵族、政治犯，亦都引发一连串悲剧。 中英劇團今次就製作了舞台劇《血色雙城記》，聽一下演員白清瑩的介紹。 在今次舞台這個版本呢，就是由英國的編劇 Jonathan Holloway 改編，他就將故事濃縮在兩條主線那裡。我所飾演的就是迪法茲太太，是其中一條主線來的。我的兒子在很多年前就無辜慘死了在一個猴爵的手上，所以在他剩下的人生，他得到一個目標，就是去報仇，直至这个侯爵家族的所有人全部死晒为止。咁佢放弃晒所有嘢啦，用尽一切嘅方法去实行佢嘅复仇大计，譬如话软禁啦，要挟无辜嘅人啦，佢甚至係剪开咗自己嘅眼皮，因为佢希望可以瞓着咗都认得到敌人。 随住时间过去，迪法兹太太表面上复仇成功，但係又代唔代表佢能够走出伤痛呢？ 咁編劇 Jonathan 喺改編嘅時候，佢喺劇名嗰度加咗血色兩個字，咁英文咧就係 blood for blood。希望觀眾可以一齊思考喺傷痛、仇恨同埋信念之上，點樣先可以得到真正嘅救贖。咁今次嘅舞台風格咧係比較簡約啦，同埋現代化。咁喺2016年嘅英文版本，分別喺香港同埋愛丁堡上演，都得到好多好好嘅口碑。咁希望今次嘅粵語版本都可以俾到觀眾驚喜。 《血色雙城記》中英劇團製作， 3月24日至4月2日， 香港文化中心劇場。 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文化快訊。 手低声轻叹为共夜话，不怕细雨冷冷到黎明，灯火温馨躺开心胸相对应，曾过去百样错漏也合情，后悔春天不惜羞怯将弱势默认，深秋立流头伴侣影，夜里枕边忆过去，犹念及轻一句，无意种下爱念，恐怕心碎。草影风声总破灭寂静，厮杀过去，闭眼也目。早该分清几许真心都对变，唯有再放下困惑期待变，后路望尽放眼四顾风景往后退，分不清细雨看影里，若问及过去困惘，只怕像雨露下徐徐未凝聚，茫茫风中苍漠心牵心已倦，意亦断，方恨后词慨叹却如何，风声不休影响知秋的变奏，情记片片叶风雪却甜厚。 这首歌呢辉煌姐姐 是 你识的， 听过的这首歌 叫做深秋立流头啊。咁咧呢只歌咧就估都估唔到嘅，系当初系徐小凤唱先嘅，佢就嗰个刚刚咧就加入咗呢、這个即系当年嘅 CBS Sony 嘅唱片啊，即系转咗自己嘅风格， 系 突然间嘅啊，咁啊即系转咗好日本化啦，咁因为呢只歌咧就喺日本嗰边咧都有日文版，但系原装正版你估都估唔到咧就 Genesis 人， 嗯， 系一个即系好西化嘅民歌创作。 的、音樂家， 他都幾日本的、其實個感覺即係幾日本 style。 係啊，即係可能唔係因為他改了嘛。係。咁原本佢唔係咁樣嘅，咁而家一經過日本的東洋味的洗禮，因為以前日本的編曲很厲害、即係編到很 commercial， 即係大家都哇，好正喎，即係好賣得啦。總之然後咧就小鳳姐咧就變咗做中文。咁非常之好，我非常之喜歡呢首歌。咁而家呢當然就未去到秋天啦，咁 春天啫，而家 春天啦。不如咁樣啦，你將我呢個秋天嘅感覺啦，即係其實我鍾意秋天嘅，所以我成日都唱啲秋天嘅歌，但係你將佢扯返過嚟我哋香港嘅氣候啦，春天啦。 而家有啲濕濕立立，即係個春天嘅感覺有啲 又好奇怪喎。你春天得嚟呢，佢無端端呢即係陽光普照，跟住嗰個濕度呢又變到好低㗎。即係以前係絕對冇嘅，差唔多而家呢應該嘩好濕立立，啲牆出晒水呀，即係果挺嘅。而家你講呢啲呢有，不過呢真係唔係日日係咁，無端端呢喺大霧咗幾日咧，又陽光普照，跟住咧就降到去四五十。 系啦，跟住突然之間會好凍嘅。 系啦，凍一凍，然後又霧又嚟啦。即係其實我好坦白講，而家嘅個地球咧，即係佢自己都亂咗。即係應該係春夏秋冬撈亂玩噶啦。 係啊，冬天又好似唔見咗，即係冬天好似好短咁樣，啲大褸都未出籠，跟住佢就話俾你聽， 未著過一次都。係 啊。 我屋企嗰啲羽絨好似印象中著過一兩日啦。咁、不如咁啦，我哋香港嘅春夏秋冬呢用歌曲一齐嚟啦。 好 你搵啲新新旧旧都啱过。 好啊，我好鍾意呢隻歌嘅，呢隻歌叫做春秋。 你介绍一下边个唱啊，喺边度嚟啊。 呢首歌曲就张敬轩啦做主唱啦，咁就我觉得好有 feel 嘅，一种失恋嘅感觉。 哦， 系啊，有心痛嘅感觉。 本来以为自己系春天开始，哇，又充满咗希望，百花齐放吓，即系青草喺侧边伴住。点知秋天突然间枯叶沙沙声， 系 乜、原来恋情已经 告终，未开始已经结束 了。系啦，冇错，系啦， 就系呢种 feeling。 春秋。 那夜谁将酒喝掉，因此我讲得多了，然后你要着我手拒绝我，动人像有情深了，我没权终止见面，只因你有善意言，形容接近甜蜜那种字眼通电，没人应该怨地怨天得到这结果，难道怪罪神没有更艺善的祝福，我没有为你伤春悲秋，不配有憾事，你没有共我搭过万里，不够剧情延续故事，头发未染霜，着凉亦错在我幼稚，应快活像个天使，有没有运气再扮弱者玩失意，有没有道理为你落发必须得到世人同意，心灰得极可耻，心伤得无新意，那一线眼泪欠大志，情伟大再难挨照样开怀，如令你发现为你而活到失败，令人不安我本性坏，我没有为你伤春悲秋，不配有憾事，你没有共我搭过万里， 不够剧情延续故事，头发未染上着凉亦坐在我幼稚，应快活像个天使，有没有运气再扮弱者玩失意，有没有道理为你落发必须得到世人同意，心灰得几可耻，心伤得无新意，那一线眼泪欠大志，太没意思。若自觉这叫痛苦，未免过分容易，我没有被你改写一生，怎会有心思，我没有被你开过恨过，写成情诗便废纸，春秋只转在要事，如果爱你欠意义，这眼泪无从安置，我没有运气放大自私的失意，更没有道理在这日你得到真爱制造恨意，想心酸还可以，想心底留根刺，至少要见面上万次。 直情听完，我自己有首歌叫做《潮涌我心间》，哇！喺好激情喺心内嗰停吓，即系 收埋嗰啲咧。 但系要就好想放出嚟，哇！好似即系嗰个心箍唔住呢一啲想澎湃、想爆发嘅一种感情吓吓。多谢晒阿 Purple 姐姐咧，即系咁激情地、咁用心地、咁即系演绎咗呢只叫做。春秋 ，thank you 啊。咁咧就我就喜欢有啲淡淡然啊，即系即男人可能同女仔唔同，因为即系我中意啲啊摆喺个心里边，但系又同佢冇讲到， 唔讲出嚟嗰啲系咪啊？ 咁啊，多谢卢国沾啦，当年咧就写咗呢一只歌词俾我。咁佢就系头先你嘅歌叫春秋啦，啊由春天变咗秋天。我呢只歌咧就喺秋天嗰度咧，啊一个人可能喺个。公园嗰度见到有啲千秋，俾啲秋风吹得荡来荡去，不过冇人坐噶噃，亦都冇小朋友喺度玩。嗰挺夜高枯冷一片，晚风吹过秋千，谁在秋千里？思忆千片，远方飞过小燕，翩翩的小燕掠过几遍，可惜此真挚未有改变，秋千的一个万倍灰暗，燕子苦笑，真亦到天边，野草枯冷一片。黄昏赶上炊烟，人在秋风里，秋风转冷，爱心不会改变。 即使多飘渺，亦有所盼，只因他相信誓约不变，等他多一秒或会相见，愿他赶到在荡秋千，夜歌呼冷一片，晚风飘过秋千，谁在秋千里思忆千遍，远方飞过硝烟。 我的年代那些即是 N 年前的直情那那个女歌手呢是五十年代已经即唱了这首歌了。那这些旧歌呢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小小歌的时候呢都入了耳呢我就当民歌那么唱的。本身不是一首民歌但是我现在将它变成中文的民歌叫做人在秋风里。那又去了秋天了。你会不会又将我掹回去春天咁啊？我哋互相拉扯，扯紧大缆。 去完秋天，我哋又再去翻春天。 咁啊，春天嘅歌好多， 好多 听， 好多。 会唔会迟来的春天呢？未必，早啲嘅。武侠剧啊， 好啊。 武侠剧真系好精彩啊，辉哥嗰啲吓。 好多好多好正，好经典。 好经典啦、啊，因为个剧已经系吸引咗啦，同埋咧，即系我好佩服啊，辉哥同埋当年啊，黄沾啊，卢国沾啊，或者甚至是即系一啲好出名嘅填词人啦、啊，好似邓伟雄咁啦。呢、首你拣呢首好似系邓伟雄写， 冇错， 真系啊， 真 系 啊, 真 啊，我而家啲记性都还 OK， 好犀利啊！ 因为点解会咁提出？有好多人都唔知道佢系边位嚟、其实佢当年咧就系、是、TVB 个高层，咁但系咧佢嘅即系国学嘅根底都好好。咁有時咧就會有啲阿黃沾寫唔切噶嘛，或者佢根本開會嘅時候已經知道有個咁嘅劇啊，咁佢好了解即係呢個劇講乜。咁啊，輝哥寫咗旋律之後，咦呢、這個劇啊，哇、哎、我明白啦、啊、等我嚟咁樣。咁有時佢會個客串寫，咁啊寫到好精彩添、包括呢一首啊。咁啊，當然其中一個好成功嘅因素就係、是。因你唱 紧要啊！ 即、刻变咗第二只歌啊！ 紧要啊！ 因你姐姐真系好厉害嘅，诶，演绎到好多呢一类嘅武侠剧歌，《春雨弯刀》我都好喜欢呢首。 情情怨怨在春雨里，愁愁恨恨在弯刀边，遥望东风。光似冰霜，难断春雨密绵绵。频频笑笑在春雨里，明明历历在弯刀边。断石分金刚成清霜。难断心里恨绵绵，心似水幻乱，音似灭幻现，万般得失，万般爱护，尽在江湖了断。情情

那個神髓咧會精彩啲。 幾開心！我試過拍 MV 係呢個情況， 係啊， 就去咗、哦、去到好遠，唔記得邊度啦。咁總之好多蚊啦嚇。好熱啦，跟住然之後成班小朋友喺度畫畫啊、唱歌啊，咁、哦、啊搞咗成日咁咯。 要噶啦，因為尤其是小朋友啦，嗬。係。咪初初係咪啲小朋友即係而家老精靈噶嘛？ 嗯、 即係所謂精靈咧，即係好活躍啦。 係。 活躍嘅即係好，好係失控噶啦，少少。 好多嘢講啦。 好多嘢講啦，同埋咧，你叫佢行左，佢行右啦。 係。 最中意咧爬咧，啲小男仔應該爬高爬低咁啦，爬樹啊咁。咁點搞咧？你點控制啲小朋友咧？ 其實都唔使我控制嘅，如果真係做嘢嘅情況底下，就自然會有人幫我。 哦， 係，通常都係佢哋。不過我有時就遇到比較多嘅情況，就係小朋友有時會喊，喊、 哦、 就多數會係我出手嘅。 哦， 喊我比較 OK 嘅，因為有時即係譬如話啊，點解佢有粒紅色嘅糖，但我想要紅色，點解我要，但係你俾粒藍色我咁樣，跟住我淨係得翻啲藍色，我俾曬你啦咁樣，即係一味氹嗰只啦，我哋。 係啦，哦，原來咁啫，好容易啫，佢買多啲糖咪得咯。嗰啲爸爸媽媽都會跟住去照顧一下啦，有 時時咯，有時家長就唔俾入嘅，有啲狀況係啊，彩排時間咁等佢哋自己即係獨立啲啦。呢、這個都係 因為講起大自然咧，即係而家香港嘅地利咧，我係中意即係當然行山啊。如果行山嘅時候咧，如果能夠見到海咧，我係特別開心嘅。所以咧，我係特別喜歡西貢嗰邊咧，即係東面啊，即係香港成個地圖，你掀開你就知 好多海嘅地方 啦。即係尤其西貢嗰邊咧，就好多大自然嘅頂級嘅景色啊。咁啊，入咗呢一個即係直情係一個叫做海岸公園，咁啊好多啊，我全部都介紹過佢，即係拍過曬啲特輯啊咁樣。咁嗰邊咧，即係可能會大家都好熟啦。如果行慣山嗰啲，即係去西貢嘅破邊洲啊，或者去去我都幾中意萬宜水庫啊嗰度嗰啲。 哇！呢個係好多大家朋友去嘅景點嚟嘅，我覺得。 梗係啦，嗰度淨係睇嗰啲咁嘅嗰啲石噶啦，已經夠曬皮啦。係。咁啊，即係又睇到海啦，咁又去行下山啊，咁一路行一路傾偈，相當好嘅。所以咧，不如咁啦，我哋呢一 part 咧，我哋唱翻下呢一啲我哋香港嘅大自然嘅， 嚇 嗰、 啊、 種感覺，等於我哋香港嘅。由細唱到大嘅一啲流行曲啦，其實就無意地已經包含咗我哋呢一種啊生喺海邊嘅一路成長嘅感覺。鄧麗君嘅歌好多，有冇喺海邊嘅咧？嗬， 有啊， 帶我哋去。 好啊， 邊度啊？ 呢首《海運》 即刻聽到，多謝阿堅哥。 女郎。你为什么独自徘徊在海滩？女郎，难道不怕大海就要起风浪？是多么希望围绕你身旁，女郎，和你去看大海，去看那风。纵然。 是多么希望围绕你身旁，女郎和你去看大海，去看那风。 Vincent 彈呢個鋼琴咧，已經係有啲水嘅，同我講係咪啲少少嘅海浪嘅感覺？我所以話相當中意，即係喺啲西高亞嗰邊啊，咁因為佢嗰啲山路咧，就比較近啦。譬如我自己中意打高爾夫球嘅，咁啊喺嗰邊咧，東面咧有好幾個球場，直情喺海邊咁樣嘅。咁所以咧，呢度打咧，一路聽到海浪聲拍岸，打埋啲岩石啊，海亭好近嘅。咁另外一個咧，就係我哋好喜歡嘅公眾場咧，就叫做教西洲高爾夫球場。咁嗰度嘅東場咧，就直情咧 all the way 咧，十八個洞咧都係沿住個海邊嘅懸崖嗰度起。 哇，好享受啊！呢個情況 係啊，好靚嘅。即係我自己覺得咧，即係香港好有福啦嚇、啊！竟然即係如果打高爾夫球嘅人，哇！喺竟然有一個咁樣嘅場，嗰、那個場咧，個場唔好講先啦嚇，咁都係靚嘅。咁但係咧，最重要個景色，個景色係世界級嘅，我認為。即係我帶過一啲外國人去打，佢哋呆咗，哇！乜咁靚噶？即係一路都見到個海浪，即係海洋。咁海洋外面咧有一層二層嘅島嶼，咁即係有遠望，有近海，有過崖，真係。 估唔到香港有咁多咁靚嘅地方， 仲要好近噶喎。 係，即係唔係好遠嗰啲啊？ 係啊，你知一個鐘頭內你就去到噶啦。咁真係你話係咪有福氣咧？咁有好多嘢好福氣嘅，譬如話頭先你個海運啊，咁其實見到啲海啊，甚至喺市區裏邊。都有維港景啊， 有 噶，就算喺荃灣啊，或者係，哎呀，見到青馬橋啊，即係嗰啲，咁有好多 free 嘅嘢咧，我哋真係可能身在福中嘅，因為有啲內地嘅朋友咧，一世都未見過海，咁尤其是咧，我覺得如果能夠有一個地方咧，除咗風景靚咧，嗰、那個空氣好清新，你唔覺得香港而家咧係比較點講咧？有一陣子咧，可能以前話。深圳嗰啲厂咧开得好劲嘅， 系， 尤其是东莞啊，咁吹咗过嚟咧就蒙晒嘅， 有啲雾霾啊， 系啦， 雾霾， 雾霾其实系污染，即系唔系春天嗰啲雾嚟嘅，咁雾霾咧又令到我哋即系成日都蒙查查，咁而家就清咗好多，吓、啊，即系即系总之啲空气搞得好好多啦， 系，慢慢好咗好多。 当阳光一出嚟嘅时候咧，就有呢一石缸，我即刻谂起，哇！朝头早食早餐嘅时候，清新愉快。咁呢只歌咧，当年咧就系、是、一个煤气公司嘅广告，而家都系，竟然又攞翻出嚟咯，又重新再唱过。 经典嘛呢、這个。 系啊，咁啊揾一啲后生啲嘅吓，而家嘅年轻人去演绎啦。永恒嘅一首，叫做《阳光空气》。神造空气，清新开朗，阳光温暖。带来无限美，轮光碧海，半远处夕阳，长空壮阔，清风吹千里。自幼早已生于都市，为了生计，染尽尘俗气，愿君抛开。身边一切，阳光堪赏，斜阳陪伴你。其实阳光空气原是平均给你，朝晚任君取，珍惜自然美。其实阳光空气原是平均给你，朝晚任君取，珍惜自然美。 岁月阳光空气，原是平均给你，朝晚任君取，珍惜自然美。晨早空气清新开朗，阳光温暖带来无限美，轮光碧海半远处夕阳，凉风轻吹无尘无俗气，尘俗无须返离，劝君快些抛弃，小鸟随天飞，先知自然美。其实阳光空气原是平均给你，朝晚任君取，珍惜自然美。其实阳光空气原是平均给你，朝晚任君取，珍惜自然美。 早餐煮起可以吃饭一路吸住呢啲新鲜嘅阳光空气，一路食早餐可以噶。咁啊，而家可以揾一啲户外嘅餐厅啦，或者头先我讲嗰啲地方啦， 整个早餐先，跟住 系啦，佢都有。我哋通常咧，即系譬如打球之前咧，去嗰度食住早餐，即系又喺即系半露天嘅呢啲露台咁嘅，即系仲系公众噶，即系唔好以为啊，我哋打高尔夫球咧好。好咩噶？好似阿李嘉诚同埋李兆基一齐去打佢，唔系噶，唔系噶，即系我都系好平民化嘅， 好开心啊！而家食早餐， 系香港拥有嘅，系一个公众嘅地方，好多啦，好多好多都可以。好啦，咁啊，头先咧就海运啦，阳光空气啦，有啲咩大自然嘅景色或者景象咧，会令到你有些少即系。想唱歌的愁绪啊，唱啲，不如话落雨啦， 落雨啦，呢、這个最伤感啦。 系啦，一落亲雨咧，就谂翻起以前同佢担住把遮两个人。 系。 而家自己揸住把缩不遮，好细把，一个人就 OK 啦。 系更加孤独啊，个感觉啊，如果呢个落雨嘅情况。今天夜里总下雨、 哦、又落雨又想起他 是、啊、 曾是知心有共你的情意从未变异，凭无尽的真挚令这生无怀疑，寻获意义当天分开，心里记住一生知己不太多，我算愿快些再遇彼此，最好倾诉着两心尽处，想起初中的圣诞树，一起散播中看书，我俩互说选爱际遇，一起挽手呼啸在山中避雨，沉闷中的你共我的情人平静接近，完全是他声线令爱心和灵魂同样震撼，怎么仿佛不再记住一生知己不太多，你却愿上演这故事，今天这封信愿我宽恕，怎么给他双眼摄住，怎么甘心伤我心，你说愿我摆脱往事，今天你可知道夜里总下雨，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网上流传照片显示青山医院一个病房有石屎剥落，医管局回复查询时候确认事件，指青山医院去年十一月底一个病房有石屎从天花跌落嚟，当时冇病人同职员受伤，但未有披露到有关石屎嘅大小。病人政策连线主席林志游指情况罕见，批评医管局事隔大约三个月都冇公布，质疑涉及隐瞒，认为今次意外严重，市民有知情权。他说医管局接二连三出现类似事件，市民的信心会大打折扣，医管局需要尽快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以及到医管局辖下医院和诊所作安全检测。医管局引述有关顾问报告估计，事发病房对上楼层的喉管曾经出现渗漏，导致石屎松脱掉落。资深土木工程师倪学仁分析，如果喉管渗漏咸水，会对钢筋混凝土的影响较大，会加快钢筋生锈速度。如果跌落地的石屎表面有生锈痕迹，应该不会只是几个月内导致这个情况。屯门医院早前发生天花悬挂病人吊运系统吊机路轨外壳掉落事件。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回应时话，有关设备是由原厂提供保养，如果发现制造商或原厂厂家有失责，当局会追究责任。他强调要确保员工在安全环境下提供医疗服务，医管局会跟进和责成承办商处理。在北京，行政长官李家超列席全国人大会议开幕会之后，下午参观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据了解有两个副馆长陪同。李家超下午大约一点抵达位于朝阳区的展览馆，逗留大约两个钟之后离开。展览馆在2018年动工建设，2021年党庆100周年前夕开馆。另外据了解，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下午在钓鱼台国宾馆和李家超会面。在北京，国家主席习近平参加他所在的14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央视报道，习近平在会上强调，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始终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内在统一来把握发展、衡量和推动发展，必须更好统筹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以高质量为追求。他又强调必须坚定不移深化改革开放，深入转变发展方式，以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促进质量变革，加快完成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增强人民的幸福感。天气方面，预测是天晴非常干燥，最低气温大约17度，日间温暖，市区气温最高大约2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日夜温差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而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嘟一嘟，乐悠悠，痛处走，快乐透。我是欧瑞强。65岁或以上的老友记，记得在今年年底前分阶段申请乐游卡。你现在用的八达通将来用不到2蚊搭车优惠的。1946至47年出生的香港居民，记得在3月至4月用八达通应用程式或邮寄申请乐游卡。详情请看乐游卡网页，或者打3147-1388查询。 二台爱共用。 我是 Mini Hong Kong 亚土。 在缅甸的街头其实有很多的油炸食物的，例如是咖喱角、春卷，甚至是甜点都会用油炸的。如果接下来我的缅甸朋友来香港的话，我就会推介他们去吃港式点心了。我们都有咸水角、煎堆，甚至是煎薄撑，相信都很啱他们的口味的。 同心无分你我他，共建香港这个家。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香港有机资源中心的年度盛事“传承有机日2023”即将在3月12号举行。今年适逢资源中心成立20周年，参加者可以透过活动一起回顾他们推动绿色生活的一点一滴。 今年咧，适逢我哋香港有机资源中心成立20周年，所以今届嘅传承有机日嘅2023咧，我哋个主题系以真正有机20年。我哋希望咧，将我哋成立咗20周年嘅一啲嘅背景啦，同埋我哋嘅一啲得到嘅一啲成就咧，会喺今次呢一次嘅传承有机日带俾市民咯。 今年亦都系传承有机日再次回归实体嘅一届，回顾过去只能够以线上形式举行，香港有机资源中心总监黄焕忠就有以下嘅体会。 最重要嘅分别就系农民，我哋嘅渔民可以直接同我哋嘅市民去沟通。第二样嘢咧，就系农民嘅产品咧，可以喺我哋嘅市民嘅眼前去呈现。咁而 workshop 又系啦，如果喺网上边，我只系示范点做，但实质做的时候遇到的问题呢，不可以即时呢有个导师啊告诉你你怎样才可以做得好啊。那在现场呢就完全可以做到这个这样的直接交流的气氛。那还有会有不同的我们的表演在这里。那这些都是从过往网上就做不到的。 对传承有机日2023有兴趣的朋友，记得在3月12号去到中环遮打道行人专用区参加啦。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真情，咁其实咧就系一首以前我哋电台嘅节目主题曲，咁就系郑子诚咧就即系初担大旗啦。 吓， 佢最初嘅时候咧就即系已经做咗一轮，但系咧就自己一个人做晒， 系 慢慢做，就 系 一个晚间节目啦。好明显就吓叫做今夜真情，咁系我作俾佢嘅呢只歌， 好听啊。 系啦，咁咧就讲起我哋啲电台嘅晚间节目就好多，好得经典嘅节目啊， 好多倾诉啊。即系讲下心事啊，即系嗰啲啦。如果晚间节目， 有啲就自己喺度讲，有啲系约啲朋友访问啦。譬如话以前啊，邓爱玲咧，即系 Blonde 咧，佢喺夜晚咧就主持嘅一次嘅节目叫做《把歌谈心》。咁有主题曲嘅，咁啊当然有嘅。我哋所有呢啲夜间嘅节目咧都有主题曲嘅。咁主题曲就揾林珊珊唱，有印象啊， 系有。 咁访问咗好多人嘅，即系好多嘅。即系而家我哋咗知嘅经典巨星咧，佢哋访问过，咁又好有 mood 噶嘛，夜晚你知啦吓，倾下倾下咧，唔记得咗喺度做紧节目，将自己嘅心事咧就讲晒出嚟。如果有只歌伴住就至好啦， 系啊，更加容易 有个 mood 啊。 系啦，今日嘅特别嘉宾系 Purple 李智恩。 应怎么启齿，让我向你告知，心中都载满心事。在我这个意思，同样有你的影子，热情仍是渺茫的名字。追忆的影子像冷冷雨丝，风中吹散了一夜。从何时开始，我欲言仍不语，我心中充满寂寞。又一次情是满腔诚意，期望共你倾谈心事，只此一次，可不可以，我的故事你愿可知。缘分每当随意，谁亦有收藏的故事，你的感觉讲多一次，我的故事偏向着失意。追忆的影子像冷冷雨丝，风中吹散了一夜。从何时开始，我欲言仍不语，我心中充满寂寞。又一次情是满腔诚意，期望共你倾谈心事，只此一次，可不可以，我的故事你愿可知。缘分每当随意，谁亦有收藏的故事，你的感觉讲多一次，我的故事偏向着失意。 刚探寻夜晚的电台节目主题曲，我自己主持过一年，是一个人全年一至五在这里做，就叫做靓歌伴星河。当然很久了，你就很多文化符号，你都可能太小了。即我之前就做早晨节目的，即是11点那些的，九点至十一点 神早嘅呢啲 事情。系啦系啦系啦。咁过咗好多年之后咧，我有一年咧就试去做呢个晚上嘅节目，一个人又系十一点，不过夜晚啊，咁啊至到咧凌晨一两点个停嘅，几 enjoy 嘅啊，即系几特别嘅，因为一个人好静晒，冇人同你，又冇电话，又冇成，冇人嘈你。 你会熄晒啲灯嘅？ 熄一大半啦，熄晒咗，我惊我自己冚亲。 或者 你知唔知唔可以熄嘅？因为咧，我哋以前放黑胶唱片，咁如果你熄晒睇唔到嗰条壳、嗰条黑胶唱片嗰条线咧，你就惨啦。 系， 放错咗第二只歌都有噶嘛，咁啊唔可以熄得晒。即系我系唔需要有一啲朋友咧，譬如唱歌录音啦，或者系做 DJ 啊咁。 佢哋中意识晒，你识到咧，即系要有个 mood 啊嘛。 系啊， 其实我个 mood 咧就喺佢心里边、就得噶啦。咁所以主题曲咧，我话啊，我要做啲节目好啊，我整只主题曲，我就当时咧流行系一首吉他音乐，系冇人唱噶噃。咁外国有一对乐队咧叫做 Sky。咁嗰个主弹吉他手犀利啦，即系大师，即系古典吉他大师 John Williams。咁佢嗰对嘢咧就写咗一首叫做 Carillon。好，一阵间我唱出嚟咧，你可能听过呢个旋律嘅。咁但系原本冇人唱，亦都冇英文版，我就攞咗佢咧嚟自己写咗个歌词。咁所以网上如果你见到嗰啲咩，咦写系郑国江老师写词错嘅，系我写嘅，因为咧我要 claim 翻啊，因为我要嘥咗一个通宵。冇瞓到写成呢只歌嘅，咁所以呢个系回忆啦，回忆嘅一部分，都系晚间嘅节目，靓歌伴星河。星河都。心舒畅，心头远，天边上，圆与月，两栖共追，云纤如水，星河傲，忧郁退。烟霞雾，身边随，万里重重云雾里浮出明星看，看那边星月耀，月衬星光远照，回味你的轻。轻笑，看看那星光幻象，但你的彩云上，逢着换意星星样。在你心中飘放，心头远，天边上，星河到心中舒畅。之后我就瞓着咗啦。 正啊！呢只歌 佢写到即系太阳出嚟，我哋要写完。即系我自己心谂系唔得嘅。如果太阳一出嚟咧，就另外一个 mood 嚟嘅。 系肖邦同贝多芬都陪住， 系啊， 都出埋嚟啦。 系啊，即系佢哋两个乐曲系即系可能古典界最美嘅乐曲之一嚟嘅吓。Anyway 呢只歌就叫做《靓歌伴星河》。咁啊，因为我好多年前咧就好大胆地咧，就同电台讲我话用个靓字做节目名得唔得噶？因为冇人会咁样嘅，点解咧？因为嗰个年代咧，多数电台嘅节目好要好认真，好书卷化。但系靓歌即系靓咧，其实系一个好广东话嘅吓。咁但系我觉得咧，呢个靓字咧就真系 真係形容所有嘅嘢啫，人啦、啊、畫啦，你要講乜都得嘅，歌都可以用個靚字形容。所以咧，我哋呢個節目都還叫二千靚歌再重聚啊！咁我首先用呢個字用咗好多好多年。OK， 咁啊，講起呢啲夜晚嘅情懷咧，聽歌可以喺屋企可以一路瞓一路聽，但係我都中意搭長途飛機，知點解？因為好多時間係多到太多，咁你可以做乜都得，尤其是好靜靜咁聽一個鐘頭嘅音樂，係幾奢侈嘅你話？ 但真係可以聽好耐，例如 兩個鐘頭、三個鐘頭都得，任你奢侈嘅旅程叫做夜機。 再看微微灯光，无止境寂寥不安，藏身于无人机舱，心跟你道晚安。离离细雨，茫茫星光，明朝早别来惊慌，投奔于遥遥他方，愿为茫茫。原谅今宵，我告别了活泼的心，像下沉掉，梦里有他，有极微妙，情真可怜。怀念当初你太重要，但你始终未尽全力，让这颗心静静逃掉，情也没掉。回头再看微微灯光，无知境寂寥不安，藏身于无人机舱，心跟你道晚安。离离细雨，茫茫星光，明朝早别来惊慌，投奔于遥遥他方，愿为茫茫。原谅今宵，我告别了活泼的心，像下沉掉，梦里有他，有极微妙，情真可怜。怀念当初你太重要，但你始终未尽全力，让这颗心静静逃掉，情也没掉。色心灰意冷，情途更暗淡，路更弯。今天起的每晚，你要珍惜岁月，不必感叹，情缘或会某日再返。原谅今宵，我告别了活泼的心，像下沉掉，梦里有他，有极微妙，情真可怜。全是你一生轻佻，无情地把我当玩笑，让这颗心静静逃掉，情也没掉。 呢个场景，我谂你已经惯音乐剧，不过你嗰啲都多数冇呢一种吓，喺度同啲小朋友好开心，过住快乐。 都有 天地都有噶， 都有离愁别绪噶， 有噶。 每一场都总系有一啲要同个即系啲buddies 啊，或者即系做花木兰嘅时候要同阿李翔分开，跟住之后我哋都唔知道再唔再见，我要翻翻去现实。 系啊，原来都有呢啲 有嘅有嘅，切喊下嚟。 场面嘅咁搭夜机嘅时候，如果真正嘅夜晚嘅航机咧，我搭过好多次啦。咁夜晚如果你冇瞓着到咧。咁就好多人喺度熄晒灯咁样，好暗灯咁，然后都睇紧电影咯。有啲系瞓着咗觉，有啲睇紧书，有啲睇紧电脑，好静嘅，所以净系听到嗡嗰个飞机嘅声音，我都几 enjoy 嘅。咁有只歌咧就讲关于你哋演戏，咁啊呢个系即系老牌嘅歌，话系好经典嘅，只猫王嘅名曲嚟。咁啊佢里边咧就讲你独白咧，又话好似嗰个人生咧，好似一场戏啦，喺个 stage 度系嗰啲剧嚟。Act One 啊，第一场我哋 Love at First Sight， 哇，即刻啊爱上。然后咧 Act Two 已经咧佢话，咦，你好似变咗性情，你变咗，即系一路咁样用个剧咧去形容佢哋一段咧恋情。所以佢喺个心里边远远咁问对方 ：Are you lonesome tonight？ 你今晚寂寞吗 ？Elvis Presley 嘅名曲。 Are you lonesome tonight? Do you miss me tonight? Are you sorry we drifted apart? Does your memory stray to a bright sunny day when I kissed you?And called you sweetheart. Do the chairs in your parlor seem empty and bare? Do you gaze at your doorstep and picture me there? Is your heart filled with pain? Shall I come back again?Tell me, dear, are you lonesome tonight? I wonder if you're lonesome tonight. You know, someone said that the world's a stage, and Mitch must play a part and fade and be playing in love.You as my sweetheart. At one was when we met, I loved you at first glance. You read your lines so cleverly and never missed a cue. Then came act two, you seemed to change, you acted strange. And why, I'll never know. Honey, you lied when you said you loved me.And I had no cause to doubt you, but I'd rather go on hearing your lies than go on living without you. Now the stage is bare, and I'm standing there.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Is your heart filled withShall I come back again? Tell me, dear, are you lonesome tonight? 行动计划的报告。邵伊古较早时候听取副防长关于保障军队武器、设备和弹药的报告，特别关注预备役部队的战斗训练、军事政治工作和全面保障军队的其他形式。邵伊古说，要为战地人员安全安置，组织军队全面保障，尤其是医疗和后勤工作，创造一切必要条件。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晴朗天气。预测天晴非常干燥，最低气温大约17度，日间温暖，市区气温最高大约2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日夜温差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在气温19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甄子丹，非竹式医道以科技融合优质服务。只要下载非竹式医道流动应用程式，透过至方便完成登记，就可以用二维码开启闸门，然后望向镜头进行容貌识别，过关程序极速完成，全程零接触，更卫生。市民仍可选择使用指模识别过关。非竹式医道引领未来新一步。 光辉广播95载，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 最有前途新人奖的金奖得主就是 草蜢。 如果没有他，我们今天不会在那里拿这个新人奖。他就是不断栽培和教导我们的恩师 Anita 梅艳芳。 最有前途新人奖金奖谢霆锋。 多谢所有支持我或者不支持我的人，因为经过你们的嘘声掌声，亦都学到多嘢。 广播95周年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音乐会， 5月6号红磡香港体育馆隆重举行。光辉广播95载，开创金曲新时代。 在世间寻觅爱侣，寻获了但求共聚，然而共处半生都过去，我偏偏有后悔。任每天如无过去，沉默里谁人是我一生中最爱，答案好是绝对。 回来二千岭歌再重聚，我是 Albert Lang 柯瑞强，我有两位拍档是 Vince 和阿坚。今天我们的特别嘉宾是 Purple 李子欣。 大家好。 Purple 呢就除了唱儿歌的儿歌天后啦，咁唱了好多年，亦都带领了好多小朋友呢唱儿歌之余呢就演音乐剧啊，这个是年年的最重要的 年度项目。 年度项目啦。 年度项目。 咁嗰啲小朋友呢咪做下做下咪一路长大囉。有啲係由細做到大，大得滯， 有 變咗大人。 有啲係即係講緊小學，咁跟住之後佢開始去到14、15歲啊，14、15歲開始尷尬啦。 係啦， 即係佢好想再 join， 但係問題就真係佢已經係一個大人嘅樣嚟㗎。係 啦，咁喺個劇裏邊又有個哥哥咁都得嘅， 都得㗎。係 啦， 只要佢放得開，佢話其實佢能夠參與都會俾佢參與嘅。 因為正等於咧，我哋睇嗰啲。譬如迪士尼的动画世界啊，电影啊，歌曲啊，里面都有这些角色的，有大人角色的， 有的。 在这方面呢都很接近你的音乐历程的。不如我们唱一首那些Disney 的歌啦， 好啊， 很多好听的，很多选的，你选一首送给大家。 木兰啦、啊，木兰嘅 reflection 啦、 啊。啊啱晒啊！你好中意木兰咧，你都有个本地嘅木兰啊嘛。 系 啊, 啊，都演过。 系啦、啊，演过啦。呢个歌叫 reflection， 就系、是、就咁叫做花木兰啊，好似 啊。系啊，就咁叫木兰。 木兰系啊。 Look at me.I may never pass for a perfect bride or a perfect daughter, can it be? I'm no man to play this part. Now I see that if I were truly to be myself, I would break my family's heart.Staring straight back at me. Why is my reflection someone I don't know? Somehow I cannot hide who I am, though I tried. When will my 知道这个电影会出版的时候都觉得奇怪，咦，为什么会找一个中国的历史里面的传奇人物去做主角呢？因为这个花木兰是我们中国的人物来的嘛， 是 啊, 啊代父从军那个，那么戏里面我没看，他不是真的代父从军， 是的，他真的代父从军，而且真的在个军营里面有一段时间同佢一班同袍一起去并肩作战，去对付单于嘅。 哦，真系，即系自然将我哋嘅历史故事咧，变咗一个动画片。 系啊，都几紧张噶。 好紧张嘅，即系咪嗰个角度佢都系从西方人望即系睇过嚟啊？因为系好中国化，亦都系点嘅咧？ 个画工系，即系画工，即系譬如话讲紧啲匈奴啊、单于咧，佢哋系好似一只 monster 咁样，即系佢一只怪兽咁样，但其实。只不過是一些翻幫的人而已、 哦、 其實他應該是一個人樣來的，是但不是一隻怪獸樣來的。 不如這樣，我們找這些中文的歌，我們調轉都可以講一下這些童話世界，但是如果這個世界沒有童話就真的那些小朋友都挺老職的、啊、應該要有童話，我覺得 要有童真，有童話 是咯，因為如果你小時候一開始已經他要有自己有個手機有電腦了，睇曬啲大人嘅情情塔塔嘅戲啊，或者一細細個已經講咗好老節嘅對白啊，唔係幾好啊？ 唔係太好啊，所以都要揾翻我哋屬於小朋友嘅一種童真啊！ 我哋今日特別嘉賓咧係兒歌天后 Purple 姐姐，就算世界冇童話，咁又點咧？ 望向每双率真眼睛，似看到最动人风景，没有噪音，只得笑声散播到最远的山岭。在这世间分享晚餐，有重担有万人分担，没有染污的晚空会看见远方的花瓣、啊啊啊啊 make me smile。 如所有错失都得到宽待，如计较会被换成慷慨，如信赖仍然能被记载，孤苦的得到理睬，这可算妙想天海。愿这世界如童话，抱着想象实现它，就凭摘星的手臂，为地球每夜放烟花。就算世界无童话，放下包袱完成它，就来学攀山者，有心不会怕。成分享，如爱狂仍然能被敬仰，挑剔的懂得赞赏，呼吸会更加清香。愿这世界如童话，抱着想象实现它，就凭摘星的手臂，为地球每夜放烟花。就算世界无童话，放下包袱完成它，就来学攀山者，有心不会怕。唱歌，这世界会动人得多。任你我他相差太多，仍然能同坐。 就算世界冇童话，多谢晒 Purple。咁啊，讲起童话，如果冇咗，系有啲问题。不过如果有咧，佢又无端端就会喊住嚟同我讲，佢话：嘿，童话我本来好中意嘅，不过里边全部都系呃人嘅，令我谂起一首歌。究竟童话应唔应该喺我哋心里边永远存在咧？光良嘅一只歌就叫做《童话》。 忘了有多久？再没听到你对我说你最爱的故事，我想了很久，我开始慌了，是不是我又做错了什么？你哭着对我说，童话里都是骗的，我不可能是你的王子。也许你不会懂，从你说爱我以后，我的天空星星都亮了。我愿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张开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你要相信，相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幸福和快乐是结局。你哭着对我说，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黄凤仪报道新闻。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开幕，总理李克强发表任内最后一份政府工作报告，将今年经济增长目标定于5%左右，预算赤字率略有提升。李克强说，国家发展取得来之极为不易的新成就，不过当前发展面临诸多困难挑战，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加大，经济社会发展多领域仍然要不懈努力。报告又提及要着力扩大内需，社会政策要兜牢民生底线，并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北角炮台山道有的士落车时怀疑失控撞倒途人，五人受伤，其中两人昏迷送院，现时情况危殆。涉事的84岁的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身体受严重伤害被捕，现正被扣查。有目击者说，当时多人正在过马路，虽然的士当时车速不太快，但无意识停低并冲灯撞倒途人，有人被撞至飞起。运输及物流局局长林世雄在社交网站说，对意外表示关注，对于事件引发有关职业司机年龄的关注，林世雄表示，运输署正检讨驾驶执照持有人的体格证明机制，在完成检讨之后咨询包括业界人士在内的持份者，以敲定检讨结果。医管局证实青山医院一个病房有石屎摩落，指事发在去年11月底，当时都没有病人和职员受伤，但没有披露有关石屎的大细。病人政策连线主席林志游指情况罕见，又批评医管局事隔大约3个月都没有公布事件，质疑涉及隐瞒，认为今次意外严重，市民有知情权。他表示，医管局接二连三出现类似事件，市民的信心会大打折扣，医管局需要尽快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同到医管局辖下的医院和诊所等作安全检查。医管局引述有关顾问报告估计，事发病房对上楼层的喉管曾经出现渗漏，导致石屎松脱掉落。资深土木工程师魏学仁分析，如果喉管渗漏咸水，会对钢筋混凝土的影响较大，会加快钢筋生锈的速度。如果掉落的石屎表面有生锈痕迹，应该不会只是几个月内导致这个情况。希腊首都雅典国会外有过万人示威，不满政府铁路管理不善，导致日前发生造成57人死亡的火车相撞意外。期间示威者和警方冲突，有人焚烧垃圾桶并投掷汽油弹，警方施放催泪气体和震撼弹驱散。铁路工人自星期三起轮流罢工，批评政府对铁路基础设施的投资不足。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干燥，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7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温度是19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骚动音乐的宾臣，听一些菲律宾乐手朋友说，他们成日都很挂住家乡的鸡汤，所以呢我想着接下来带他们试一下香港非常出名的沙窝云吞鸡，不知道跟他们菲律宾的鸡汤会不会有些相似之处呢？ 同心无分你我他，共建香港这个家。 打了针未啊？ 打了新冠疫苗啦，但还会打另一种。 另一种 是流感针啊，两种疫苗一样咁重要，唔好顾此失彼。

since I found you, looking through the eyes of love. Now I can take the time, I can see my life as it comes up, shining now, reaching out to touch you. I can feel so much since I found you, looking through the eyes of love. And now let this feeling end, it might not come again. And I want to remember how it feels to touch you, how I feel so much since I found you, looking through the eyes of love. And now I do believe that even in the storm we find some light, knowing you're beside me. Now I can take the time, I can see my light as it comes up, shining now, reaching out to touch you. I can feel so much since I came through the eyes of love. 当年出电影叫做《Ice Castle》啊，冰的堡垒，当然冰天雪地，有啲好凉好冻嘅感觉。如果好冻，我哋着厚啲嘅衫咪得咯。不过如果个心冻嘅点呢？最冷一天就系今日。 如果伤感比快乐更深，但愿我一样伴你行。当抬头迎面总有密云，只要认得你再没有遗憾。如果苦笑比眼泪更真，但愿笑声像一滴滴吻。如明日可景忽远忽近，仍愿抱着这份情没疑问。任面前时代再低气温，多么的庆幸长夜无需一个人。任未来存在哪个可能，和你亦是最后那对变更。

one true time. I hold you in my life, will always go on. Near, far, wherever you are, I believe that the heart does go on. Once more, you 嘉宾是 Purple 姐姐，可能你听到这个名字，她是唱儿歌的嘛，哦，是，她是儿歌天后。不过我们二千靓歌再重聚，我最喜欢找一些朋友，将她的音乐领域、音乐世界跟大家分享更多，因为大家听完她今晚的演绎，哇，原来唱儿歌的姐姐这么犀利唱歌。多谢你啊 Purple。 多谢 Albert。 好，澎湃的 My Heart Will Go On 之后我们进入尾声，希望大家有个甜蜜美梦，多谢我两位拍档阿坚同埋 Vince。 愿随我入梦，悠然共你同入梦乡里，内心太累，定含笑入睡，如能预知随时梦醒身边可走着你，爱人你可否允许，即使我睡了不会别去怨痛，沉梦去实难以入睡，如能预知明晨睡醒身边找不着你，梦醒身边可找着你。